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外面的世界，齐秦。其实去玩呢，虽然地方都好紧要，不过最紧要当然是你的 partner， 你的另一半究竟是哪一个同你一起去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有些人呢是好适合一起去旅行，而有些可能好熟的朋友或者一些好熟的亲戚又未必一定是最好的旅行伴侣来的。你觉得如果是好的旅行伴侣，究竟是需要什么条件呢？ 熟女爱她痴心醉， 日日快乐相聚，做一对好佳侣。 情味催令我心亦醉， 沉落催两家欢心对。 晚到两卧柳睡，春光照我心里。 终身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 情未催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相聚，春光照我心里。 爱他痴心醉， 日日快乐相聚， 做一对好佳侣。 情未催令我心亦醉， 沉落催两家欢心对。 晚到两卧柳睡， 春光照我心里。 终身伴侣， 求伴侣为了增乐趣， 情未催两家欢心里， 日日快乐相聚， 春光照我心里。 两家欢心对， 日日快乐相聚， 春光照我心里。 日日快乐相聚， 春光照我心里。 快乐伴侣陈浩然分离。讲到最好的旅行伴侣，即刻咧就谂起我的好朋友，因为咧通常我哋一起去旅行咧都冇乜拗叫噶。我谂最重要咧就系我哋两个都冇乜所谓啦，即系譬如去咩地方冇乜所谓啦，同埋食乜嘢都冇乜所谓，系好随意嘅。最紧要系大家会互相帮助，因为去到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当然另一半就好紧要啦。最起码唔会唔见咗你都唔知啊，或者如果你唔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旅行伴侣的话，出发之前做多些准备，如果不是呢 去到闹交就唔好啦。如果唔系，我都听过好多情侣啦，去完旅行之后咧系不欢而散啦，或者系最起码闹交冷战咗几日，咁就真系好可惜啦。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种爱根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 谭炳文讲到旅行伴侣的话，有时间观念都很重要的，即譬如我们约了10点钟出门口，但是呢有些人可能睡到11点都不肯起身，或者甚至有起床气，即是你赶住叫他出门口或者叫他起身了，他还要发脾气。大家旅行的目标一致都很重要的，即是譬如说有些人很喜欢游山玩水，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探索城市，有些人就很喜欢 shopping。 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跟你都有同一样或者相似的目标的话，那就会好一点了。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世界杯 C 组，阿根廷打开胜利之门，2-0击败墨西哥，入波下半场先出现，梅西64分钟喺禁区外左脚建功，连续两场有波入，佢之后助攻后备上阵的安素费南迪斯87分钟妙射破网，同组的波兰都是两球正胜沙特阿拉伯。伊连斯基在39分钟接应利云道夫斯基助攻，劲射破网，到82分钟利云道夫斯基把握对手失误射成2-0，取得个人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球。两轮比赛之后，波兰在 C 组以4分排榜首，阿根廷同沙特同得3分，阿根廷得失球较佳排次席，墨西哥得1分排榜尾，必须完成最后一轮比赛才决定到两个出线席位。至于 D 组，法国凭前锋莫巴比下半场连入两球，2-1击败丹麦，提早出线，成为今届首支晋身16强的队伍。同组的澳洲1-0小胜特尼斯，澳洲目前在 D 组1-1得3分，排第二。丹麦1-1得1分，下场对澳洲，亦是得1分的特尼斯下场对法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六有9名一度被乌克兰扣押的俄罗斯军人启程返回俄罗斯，将会乘坐俄军运输机飞往莫斯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表示，当日有12名被扣押的乌克兰人返回乌克兰。翻嚟本港。本港新增88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输入个案占509宗，再多9名患者离世。13间院舍共呈报22宗检测阳性个案，包括10间安老院共17名院友同1名员工确诊。学校方面，共27班要暂停面授课7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本地个案再多8宗变异病毒株 XBB 同20宗 BQ.1.1 亚系个案。政府宣布，12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可以由下个月1号，即系下星期4起，选择接种伏必泰2价疫苗作为第4剂。网上预约服务由今日上昼9点开始。至于60岁或以上领取即日丑接种疫苗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在现场作出选择。政府强调，伏必泰二价疫苗是用作第4剂疫苗，或者康复人士接种第3剂疫苗的另一选择。市民仍然可以选择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接种点只会根据卫生部门的指引，向合资格人士提供伏必泰二价疫苗接种服务，而不会向从未接种疫苗或者未接种适当剂量的市民提供二价疫苗作选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早上相当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问我的声音，我已躲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什么叫我不肯放弃？什么都想即爱即有，什么都可即见即留，什么风光都看不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已躲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神话的声音，我已躲上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前一節就講到去旅行嘛，如果俾你揀，你會係鍾意睇雪多啲呀定係晒太陽呢？晒太陽就好似充滿力量一啲，而睇雪就好似浪漫啲。嗯，真係好難揀呀。 與你情如白雪，永遠不厭塵，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境尘。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你了真心，爱未泯。看门仍能傲舒，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爱，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Thank you.

创伤，再发现岁月换来几次厌闷，几多亲爱，有各样劫灾和充满意外，因此我要努力继续能恋爱，慢慢地迈向听朝，静静地怀念昨日，再决定今天只要相信爱。要皱纹散开，换青春归来，因此我喜欢花一天，感觉一切是爱。喜欢花一天，跟你一切是爱。 旅行其实咧去边一度，我觉得咧都唔算系超级重要，最重要咧就系俾自己唞下气。好似离开咗香港之后咧，一啲信息冇收得咁好嘅地方，或者系逼自己唔好成日睇信息，就好似有一种放低世俗嘅烦嚣，放低平时城市中嘅压力，又休息一下嘅感觉。在这一节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有妹姐的《夕阳之歌》。哇，这首歌其实都很久了，1989年那段时候，在徐克的《英雄本色三》里面第三集就是叫做《夕阳之歌》，这一首歌就是他的主题曲了。现在听回来仍然觉得非常有味道，而且我觉得哇，其实妹姐的歌曲是真的不会 out 的，几时听都是觉得这么有味道，这么啱听，希望你都喜欢。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

哇，原来一次过讲晒系有啲难记嘅。嗱，咁不如我哋学咗最基本、最常用嘅先啦。一就应该系最常用噶啦。一系咁讲嘅。 Isa， 一齐听多次。一系点样讲 ？Isa， 啊，其实塔加洛咧系咪所有嘅菲律宾人都会识嘅咧 ？Yes， in Philippines nowadays。 咁如果去旅行嘅话，啊，其实我可唔可以用英文问嘅咧？系咪大家都识英文嘅咧 ？Don't worry。You won't lost in Philippines. Asking people you see there, then just ask English or Tagalog. They answer you. 咁啊系噶，而家喺菲律宾咧，大家都识 Tagalog 或者系英文。佢话你见到佢哋，如果你去旅行想问路或者想问嘢嘅话，唔需要担心用英文或者用 Tagalog 问都得嘅。嗱，讲到出外嘅话，我都想知咧交通工具嘅话咧，啊喺菲律宾主要嘅交通工具系乜嘢咧？ When you go toManila,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you take the bus. Lori 话喺菲律宾嘅马尼拉最常用嘅交通工具就系巴士啦。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交通工具咧 ？Yeah, jeepney, very famous transportation in Manila. 佢话系 jeepney。Jeepney 系啲咩嚟嘅咧 ？I have a four wheels, 18 passengers. Passenger can face to face.Because in Philippines, we don't have the, just like here, the stop, the bus stop. Just stay at the edge of the road and then just say para, like that, your hands, and then the jeepney will stop and then you ride. Are you going to where they put the placard, the sign, what place they are going? 佢話喺馬尼拉裏面咧 ，Jeepney 係好常用嘅交通工具嚟嘅，好似小巴咁或者 van 仔咁，但又唔完全一樣、哦。總共咧可以有18個人可以坐，有啲車咧係面對面咁坐嘅，而佢亦都有個牌寫住佢係去緊邊嘅。咁車費咧係點樣俾噶 ？By cash, yeah. The driver will collect the fare. They have changed, or they say some the driver say suck.都塞都冷 means exact fare。 如果车费嘅话咧，司机咧系会收嘅，你可以俾现金，而佢亦都可以有找续嘅。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 Lori 嘅分享。最后我哋一齐讲多次，大家乐嘅再见啦， 巴阿林， 巴阿林 ，Nikki， 拜拜， 拜。See you.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ny。 Selamat pagi, 早上 Sisa。 Selamat pagi, 各师培。Selamat pagi, Hong Kong。 系啦，咁直播室咧，而家咧就有师培啦，同埋宣泽喺度。哇，其实咧今日开始冻啦，你今日都着得唔系好多衫啫，够唔够暖噶？ 有戴颈巾噶，真系咧觉得系唔同咗嘅，系冻啲嘅，所以咧大家咧都系要着多啲衫。格，把住嘢都冇嚟啲，把嘢冇啊，就系 get 紧啦，咪掹出嚟啊，格黏黏呀。 嗯，咁其实转咗季未咧？你屋企？ 我就都係開始拎啲 jacket 出嚟㗎啦，師傅，但係又未正式拎好厚好厚嗰啲出嚟，但我諗我都要㗎啦。 係啦，因為而家咧好似啱啱即係開始真係感覺到凍啦，屋企咧好似啲夏天衫咧又未換季啦，但係冬天衫咧就有幾件外套擺喺度咯，但我覺得都要計劃下，要將啲長袖衫換翻出嚟，咁啊最緊要保暖啦，唔好凍親啦。 嗯， 尤其是因為最近其實呢一個禮拜都落雨都多啊。 嗯， 尤其是係我前幾日啦。去咗啲主題公園啊！突然之間傾盆大雨，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正常十一月咧，我哋都好少雨噶啦嘛。 嗯，咁即係啲遮咧唔可以離開自己個袋啦。咁我啲遮咧以前咧就越戴越細把嘅，而家咧越戴越大把。 嚇？點解嘅？ 因為我覺得先遮得自己遮得好啲。因為如果唔係咧，你遮到頭遮唔到膊頭，自己個膊頭都唔係太橫啫。但係好似咧又遮到膊頭咧，遮唔到個手袋。然後一腳又會濕濕地，我話我所以覺得咧大啲啲都好啲，但係就重咗咯，同埋我帶啲袋咧越來越大咯。 哦，我都係嘅，以前細個咧中意帶細細個袋，而家越帶越大個袋。咁但係咧，我覺得好搞笑嘅，以前細個咧亦有得啲背囊啊淋濕都唔怕噶嘛，但係而家好多女士咧就係好怕啲手袋會淋濕啊，因為好多手袋咧可能佢哋都有用被啊嗰啲，咁就淋濕咗又發毛，咁所以就要買把大啲嘅遮遮住佢啦。 哦，但係嗰個袋唔係嗰啲咁靚嘅，唔係好似格斯培嗰啲嘅， 我都唔係嘅， 嗰啲咧濕都唔緊要嘅，亦都係可以洗嘅，但係就真係。如果你濕咗咧，我都係重啊，更加重個感覺，所以就係唔想揼濕咯。 啊，不過喺印尼咧，其實多唔多落雨噶？其實我知道就知好熱啦。 有雨季同埋即係兩個 season， 雨季同埋唔係雨季。以前正常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你睇翻啲月份個名，如果啲月份個名係長啲嘅，有後面有 er 嘅 er 嘅，好似 September、October、November。嗰啲咧 ，December 嗰啲咧就係雨季嚟嘅，咁就應該都係九月至到三月咧就係雨季，但係而家就唔係咁清楚啦，分得，因為而家都好似啲天氣比較暖咧，所以就奇奇怪怪，同埋而家人哋話印尼真係通常都係好熱噶啦。 系啊， 你唔系谂住系会需要着啲褛啊，或者系颈巾嘅。但系有啲人话而家咧，如果系去耶加达系好热呢个地方嚟噶。耶加达啲地方咧，某啲地方咧，有时会吹突然间反风吹风嘅时候咧，系会冻噶。啲人话系，咦咁冻嘅，系要着多件衫。 嗯，即系净就咁短就已经唔够啦， 有段时间咯。 但系其实我都好好奇啊，其实喺啲长期都咁热嘅地方咧，会唔会有长袖衫卖嘅咧？嗱，因为我哋出去梗系好热啦，咁你办公室都有冷气噶嘛，会唔会其实都大家都系惯咗有买外套嘅，但系啲外套嘅类型啦，同香港就有啲唔同，可能系通常薄身啲嘅喺办公室着嘅。 有啊，同埋冇 lining 咯。是得一層咯，因為香港嗰啲分鐘係有里啊嘛，係咪叫做兩層嗰啲嘛？印尼嗰啲分鐘係薄身啲咯，同埋係有長袖衫買， 係咪啊？ 係有嘅，因為另外一樣嘢係啲印尼人好怕曬黑噶嘛， 係， 同埋怕曬傷啊嘛都。咁好多印尼嗰度咧，係佢哋我哋交通工具咧就冇香港咁establish 冇咁好嘅，但係都已經開始有嘅。好多咧啲人咧係自己踩電單車。咁如果你踩電單車喺出面係好熱嘅話，咪好曬咯。咁啲人如果踩電單車嗰啲咧，係中意著長袖，或者係再加件風褸，係都係冚到成身嗰啲，起碼唔會曬到。好黑咯，同埋唔會曬傷個皮膚咯。 哦，明白曬啦。 但係好熱㗎，好辛苦㗎，你見到佢哋，但係寧願係咁樣令到啲皮膚會保護到啲皮膚咯。 啊，因為其實就算我揸電單車啦，我可能都有一段距離先翻到屋企㗎嘛，或者係去到辦公室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都要。 即係叫做保護下自己嘅皮膚咁樣。嗯，明白曬啦。不過講到咧，你話一啲天然嘅變化啦，其實我都知咧，最近好似喺印尼咧都有一啲嘅自然災害喎。 係啊，喺爪哇嘅西部分啦，又話巴拉亞係啱啱即係11月21日嘅時候咧，就有個地震。咁呢個地震今次真係就比較令到多人有啲點講咧，唔係到啦， 係 都有傷者啦。咁 都幾嚴重啊！ 幾嚴重下，你見到係除咗啲地方，亦都係啲屋啊冧啊，同埋又揾唔到啲人。而家都係應該都係會揾到要揾嗰啲人，要救啲人都救到差唔多， 七七八八， 系啦。咁就今次點解會發生呢件事，亦都咁多人叫做咩啊？death toll 咁高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大唔係夜晚發生嘅，因為夜晚發生人哋都話以為係瞓覺啊咁。 係係係， 佢係真係係 daytime 嘅。係大概12:00一點幾咁樣，因為我哋都知道，因為咧係呢一個鎮咧係耶加達嗰度 feel 到嘅，耶加達一帶至到喺爪哇西邊嗰度，咁就爪哇西邊嗰度勁啲啦 feel 到，咁就係話係因為學校未放學，所以咧啲課室冧嘅時候咧，有啲咧係成班咁樣冧，有啲學生喺裡面， 好恐怖喎、 就係咁樣啦。 明白明白，所以就聚集咗喺一個地方，咁就一有事就 同埋就話啲嗰度嗰啲建築咧，亦未必係起得好穩陣，亦都係未必係可以擋到地震，所以咧嚟緊咧要做啲嘢咧，就真係咧要起啲建築咧，就係、是、令到係地震都好，係唔會冧咯。因為好多人你去嗰度揾去嗰度睇翻嘅時候，亦都係去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係可以執到跳命仔嘅咧，係因為成家人咧，我哋嗰陣時咧唔喺屋企裏面啊，我哋已經全部出曬嚟咧，做翻啲活動啊，或者係喺個花園嗰度啊，咁就嗰啲就通常冇事嘅，但係你屋裏面嗰啲咧冧咧，就係被砸親嗰啲就反而就 哦，明白明白， 危險啲。 即係反而喺室內嘅話就好危險啦，所以遇到呢啲情況咧，都會建議大家去翻户外嘅地方。 會啊，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都係我都 feel 到嘅，有試過地震。香港應該唔會有嗰陣時嘅時候喺課室寫緊嘢嘅時候，覺得點解好似暈暈地嘅咩事咧？喐下喐下，我就去嗰度望我隔離嗰個，喂，你唔好喐啦，寫緊嘢。佢都望我，即係大家。對望咧，好似佢話我你唔好喐，我就望住佢叫佢唔好喐。但係大家就覺得，咦，係咪你喐啊？係咪我喐啊？但後屘咧望到上邊，我哋嗰度個燈咧係吊燈嚟嘅，個燈係喐噶。 哇，好恐怖啊！ 係啦，咁見到，咦，係有地震喎、啊！嗰陣時咧，就啲老師就叫我哋行出去，慢慢行出去，行去操場嗰度等。 哦，即係細個嘅時候，其實學校係有教育，究竟遇到地震嘅時候點樣去避免同保護自己？ 冇。 冇噶， 冇，因为嗰阵时发生嘅时候，老师见到，然后老师就话 ：，OK， 慢慢行出嚟啦。 仲要慢慢行出嚟， 因为佢嗰阵时都见到，应该系唔系咁劲，因为我哋个课室多人啊。 哦，即系为咗要安全， 就系啦，一排一排咁样行出去，行去个出边个操场嗰度企喺度等。 明白。 系啦，一次咁多，我读书嘅时候。 嗯， 系。 不過即 係真係而家咧就發生，因為我諗氣候啊，或者係係就變做係密啲咯，有呢啲印尼個地震咁樣，以前係冇 feel 到咁多嘅。 自然災害嘅嘢，即係你 feel 到佢越嚟越嚴重，其實都幾擔心嘅。不過我希望即係當地亦都多啲嘅教育啦，就係、是、希望教育大家就係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即係遇到地震，究竟點樣可以保護到自己？即係其實知識亦都可以救到好多人 嘅嘛。冇錯，同埋好多嘢可以做嘅，就希望做得會更加好啲，就保護翻嗰啲地方啦，同埋嗰度啲人民咯。我覺得， 嗯， 為印尼呢度地方祈禱咯，大家亦都阿家嗰度，我哋個香港個阿家亦都係唔係好多喺嗰一度過嚟嘅，但係都有嘅。如果係有埋，可以關心翻佢哋咯。 爪哇我都聽過有啲價格係嘅，但係因為今次嗰個部分就係喺爪哇嘅 西邊邊。我哋香港嗰啲價格通常喺爪哇嘅東邊。 明白明白，好啦，咁亦都希望咧，真係受傷嘅朋友啦，可以早日康復啦。咁亦都希望大家即係最緊要係安全啦。 Bye.

麦巴比下半场连入两球，2-1击败丹麦，提早出线，成为今届首支晋身十六强的队伍。同组的澳洲1-0小胜特尼斯。澳洲目前在 D 组一胜一负得三分，排在第二，丹麦一和一负得一分，下场对澳洲，亦都是得一分的特尼斯下场对法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和盟国代表举行峰会，启动一项计划，向最容易遭受饥荒和干旱影响的国家出口总值1.5亿美元的粮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出口粮食的倡议表明基辅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承诺并非口讲无凭，又说基辅已经在20多个国家和欧盟之中获取款项，将会派出至少60艘船在乌克兰的港口向埃塞俄比亚、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也门等国家出口粮食。峰会发表联合声明，说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全球各地获取的农产品较2021年同期减少1000万吨，意味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与会国家相信可以共同克服由战争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所导致的严重人道主义和经济后果。克里姆林宫一直表示，根据联合国划船促成的粮食外运协议，从黑海港口出口的粮食并未抵达最容易受饥荒影响的国家。回来本港，政府宣布12岁或者以上合资格人士可以由下个月1号，即是下星期四起，选择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四剂，网上预约服务由今日上午9点开始。至于60岁或者以上领取即日筹接种疫苗的合资格人士，可以现场作出选择。政府强调，伏必泰二价疫苗是用作第四剂疫苗或者康复人士接种第三剂疫苗的另一选择，市民仍然可以选择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接种点只会根据卫生部门的指引，向合资格人士提供伏必泰二价疫苗接种服务，而不会向从未接种疫苗或者未接种适当剂量的市民提供二价疫苗作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三气温显著下降，本周后期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有冇留意一下今届世界杯咁啊？ 有啊，有啲入波都几靓噶。 讲起入波，今集上帝之手决战 VAR 会讲下世界杯史上一个好快出现嘅入球。 另外又会讲下关于球员受伤嘅问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Salam pagi，早晨啊 ，Sisa。Salam pagi，贾思培。 好，接住落嚟咧，有请 Sisa 咧为我哋读出咧有几项嘅 announcement。 Ini WFA atau skema tunjangan pekerja yang keluarga yang bekerja sudah terbuka lagi untuk aplikasi. Jadi keluarga-keluarga termasuk keluarga yang cuma satu orang kalau bisa menunaikan persyaratan jam kerja, pendapatan dan juga aset limit ya, boleh minta tunjangan ini. Jadi tergantung ya sama pendapatan keluarga, tunjangannya itu bisa diberi di jumlah penuh 3/4 atau separoh. Jadi namanya itu tunjangan dasar, tunjangan medium, atau tunjangan lebih tinggi. Anak-anak yang berhak dalam keluarga juga bisa mendapatkan tunjangan anak. Jadi keluarga WFA pada saat yang sama tidak bisa menerima CSSA ya. Dan untuk melihat pendapatan dan limit aset yang bisa diklaim dari April 2022 sampai Maret 2023 tersedia di websitenya di wfa.gov.hk. Untuk pertanya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pergi ke website tersebut, karena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itu juga sudah dikurangi dan boleh lihat sendiri untuk klaim bulan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dan juga yang seterusnya. Sekali lagi hotline-nya 2558-3000 atau website wfa.gov.hk. 嗯，唔该晒。跟住下一则系 untuk semua peralatan gas yang dipakai di rumah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sudah harus yang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juga punya stempel GU. Jadi kalau seandainya punya perangkat gas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kadaluarsa dong. Jadi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ada stempelnya dan juga harus atur supaya ada inspeksi keamanan secara teratur setiap 18 bulan kalau di rumah ya. Tolong lihat website EMST untuk detailnya. 好，仲有一则嘅 announcement。 Sedangkan untuk vaksinasi COVID-19 itu tersedia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n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untuk nerima 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 CVC atau di rumah sakit publik atau bikin janji sama dokter privat atau juga di CVC tertentu. Ada tiket yang bisa diambil ya untuk divaksin pada hari tersebut. Jadi intinya vaksin itu berguna untuk membuat tubuh kita lebih kuat melawan penyakit.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dapat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Dan juga selama pandemi COVID ini ya, ada yang sudah mengalami kehilangan dan perginya keluarga, teman, dan orang yang disayangi. Jadi intinya jaga diri, berkabung dengan cara sendiri dan boleh mengenang kenangan indah, boleh melakukan sesuatu yang akan disenangi orang yang sudah pergi. Jadi hubungi orang yang dipercaya dan saling mendukung deh. Kita boleh jaga rutinitas untuk tetap hidup sehat. Kalau merasa ada gejala gangguan kesehatan mental, contohnya kesehatan mentalnya itu terganggu seperti depresi berkepanjangan, selera makan berubah, tidur terganggu, ambil inisiatif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profesional. Boleh ke website shallwetalk.hk untuk mendapatkan tips. Tiba-tiba aku jatuh cinta, diam-diam 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 除了我自己很喜欢之外，我知道很多格格都很喜欢做的其中一种活动就是火锅啦， 打边炉。即是格师培火锅和打边炉是不是同一样东西的？ 同一样东 西，是个名字不同的。 没错啦， hot pot 啦，跟住打边炉啦，沙布沙布啦。沙布沙布就是日本那边译名啦， 但是同一样东西来的， 同一样东西来的， 就是在那里呢浸下浸下的东西，绿熟去然后吃的。 没错啦，是啦，讲就讲得很普通。但其实呢这样东西在香港都挺盛行，或者好，其实世界各地都很多人喜欢的，虽然就真的就这样绿下绿下这样。 是。 同埋有现在有很多演变的，以前呢就一大班人啦坐埋去就得一个窝嘅啫，咁甚至我可能好啲啦，一个窝里面有鸳鸯汤底，但系而家咧直情系一人一窝嘅出到 吓， 系啊，一个人一个窝咯， 喺屋企都可以咁样做啊？ 屋企就比较少啲嘅，因为通常我哋出街嘅时候啦，而家就有啲主张卫生啊嘛， 系 或者你唔需要同其他人叫做口水交流啦，咁所以就一个小窝一个小窝，但可以坐埋一齐嘅，即系我可能系一张台里面有两个窝，或者系左右各自一个窝咁样咯。 嗯， 系啦，咁就唔一定要一个大窝，全部人一齐都系用嗰个窝嘅。 但系你头先讲咧，我哋啲格格咧好喜欢打边炉，好喜欢 hot pot 呢样嘢系真嘅， 系啦，我都觉得好神奇、 啊。同埋咧， 嗱，印尼頭先我哋都話係熱噶啦嚇，係真係格格嗰度咧係真係好少佢哋會打邊爐嘅。 嗯、 如果是譬如说是啲人想打边炉，他哋通常都是好似贾师傅头先讲起 shabu shabu， 即是去日式嗰啲，因为是去出面食嗰啲啊会咁样，但是屋企咧系几乎是冇呢件事嘅。同埋亦都人哋屋企咧唔會有係自己有個爐，係因為要個 portable 個爐先係可以擺喺台中間，大家一齊錄噶嘛。 冇錯，有個電磁爐啦，或者有一啲爐 gas 嗰啲都有。 冇錯，用 gas 啦，或者用電亦有啦。而家有一個咧就係、是、成個爐咧，佢就已經係有個叫做爐頭喺度啦，連埋個煲就一嚿嘢咁樣，就已經可以打邊爐噶啦。 嗯，喺印尼嗰度係好少見到屋企有呢件呢樣嘢嘅，但係有啲屋企咧，如果係譬如話係華僑屋企咧，如果係有嗰啲都係好舊式嗰啲，類似火鍋，係中間擺炭嗰啲。 嗯，中間擺炭添啊，即係個底嗰度係嘛？ 係佢係圓理嘅，係好似中間有個坑擺啲炭嘅，好舊式嗰啲，類似呢啲嘅咧。 可以順便攞嚟 BBQ 嘅，燒烤得唔得？ 唔係好似香港而家咁多變化，嗰啲係你要諗係好舊式嗰啲，我都見過，但係係好少屋企會玩呢啲嘢咯，通常都係去街做。但係咧，我知道格格咧係香港咧係好中意。hotpot 好中意打邊爐，如果佢哋有地方，亦都係有啲 friend 屋企可以一起做咧，佢哋一定打邊爐。如果係凍少少嘅話， 哦，係咪因為喺家鄉好少做呢件事，所以出到嚟咧就覺得呢件事好特別？定係還是因為呢度真係可以感受啊凍啲啦，咁又大家又中意熱鬧啦，咁 hotpot 咧就係一個一齊做一樣嘢，可以好似開 party 咁樣。 係，同埋如果係佢同自己 friend 嗰啲 hotpot 咧，佢自己可以買翻你自己想食啲嘢啦。佢如果唔想食豬肉嗰啲嘛，唔要豬肉。因為如果是屋企分鐘僱主嗰啲，未必可以 join 啊，格師傅係啦，湯底啊或者咩未必啱自己，但係佢如果同 friend 嗰啲咧，我哋因為嗱你都話啦，大家啲 hot pot 係我好多都係自己起細細個啲，我中意咩湯底，未必你中意咩湯底嘅喎，我中意錄啲乜嘢，未必你中意錄咩咩，但係佢同啲 friend 嗰啲，我諗傾好咗噶啦，大家知道想食咩咧，佢哋所以自己係可以去嗰度開 hot pot party 嘅。 但係如果格格嘅話，通常打邊爐中意落啲咩咧？我都好想知道。嗱，香港人我哋就中意用丸落丸啦，落牛肉啦，或者落少少菜咁樣啦。咁湯咧，我自己又中意揀啲少少甜日式嘅甜湯啦，或者我哋中式咧有一啲譬如叫做冇咁熱氣嘅皮蛋鹽西湯，或者番茄薯仔湯等等，或者雞湯。如果係格格嘅選擇，通常係乜嘢咧？ 首先咧，我講鹽西湯，我諗格格唔會揀咯。 係啊， 我覺得唔會。 好清熱的、 我覺得咧，我因為之前誒 join 過咧，就係用翻啲，佢哋中意係整啲湯底咧，係用啲 麻辣， 麻辣都有嘅，麻辣都有，因為如果鴛鴦嗰啲有一隻係辣嘅，如果另外一個都係清湯嗰啲嘅，但係丸係好中意丸嘅，因為香港啲丸咧係1001種唔同嗰啲丸。所以好開心嘅，見到啲丸 係啊，有好多唔同種類㗎。係、 但係你啲丸嗰啲一人食一粒咧，一人食一隻咧，都覺得係好飽，因為實在太多唔同嗰啲種類啦。 同埋其實係都幾肥嘅，即係脂肪都幾高啦。同埋因為佢醃製啦，咁其實就少食啲就會健康啲嘅。都雖然我都知好美味，即係有啲有餡啊，有芋頭餡啊，有啲豬肉嘅餡啊，或者有啲蟹子餡咁樣都有好吸引。 是啊是啊，所以就真的很开心的。但是格斯培你可不可以呢，因为你打边炉你香港人应该你会知道多过我们的啦，多过格格啦。打边炉实在是有没有些东西是要留意，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应该做得会这样就最 perfect 的啦，或者是有些是不可以做的打边炉。 其实呢又没有说明文规矩的，不过呢我们礼仪上面有些知道一齊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喜歡的話，那可以留意一下的有些什麼呢，就譬如說我們通常啦，譬如吃的時候啦，可能有些肉呢它有些血水的嘛，那我們通常慣了就這樣夾些肉，就不要連埋，就不要成兜連肉連血水呢倒曬下去，那一來會影響個湯啦，二來就是即感覺上面好像冇咁衛生， 有人咁樣成兜 有嘅，因為尤其是咧年青人啊，都唔係淨係話大人先會打邊爐噶嘛，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啲男仔咧趕住食嘢咧，就成碟倒曬落去。 咁就連埋啲血水，咁大家就覺得啊，啲血水好似你可能又驚佢腥啦，又好似唔係幾美觀咁樣啦。 想問，如果譬如話我知道香港人都好中意用肥牛去 錄 噶嘛，但係肥牛嗰啲真係錄係好短時間就已經係食得噶嘛。你如果真係成兜出擺入去嘅話，咁 嗰個 食唔切嘅喎， 唔係㗎，全部如果年青人咧，佢哋可能發育時期咧好肚餓咧，就一次過夾曬上嚟咯。食得切嘅，食得切嘅， 切 㗎。唔係，佢係綠熟曬，但係佢唔會一次過擺曬落口，全部拎曬擺曬喺自己個碗度先。但是如果我哋當然大過咗啦，我哋食啲靚啲嘅牛或者想慢慢品嚐嘅，咁梗係一塊一塊咁錄落去啦。 OK， 係，梗係啦，梗係啦。 係啦，即係唔好咁心急，同埋夾嘅時候就即係留意翻啦。咁另外啦，有啲人咧錄完，譬如個丸啦，佢試完之後，唔熟喎，有啲人會擺翻落去再錄嘅。咁呢個咧就又令人哋覺得唔係咁衞生啦。你都接受唔到啊！ 我接受唔到啊！我已經係 O 嘴啦，而家你雖然你見唔到啦，我戴口罩啦，但係可以 完全接受唔到， 講唔到嘢 嚇。係啊，點解可以咁樣做啊嘛？ 但係如果當時發生係你嗱，當你夾咗嗰個丸咧，你咬裡面係唔熟嘅話，咁你咪擺喺度當係唔再食咯，掉咗佢咯嗰嚿。再錄第九。 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唔想嘥啦，或者係可能個咁啱，可能真係一人一粒丸嘅啫嘛， 或者嗰個丸係好貴嘅一粒， 係啦係啦，一粒可能10蚊嘅，咁佢就覺得唔想嘥。其實呢樣嘢從事宵夜食都常見嘅，有時或者我哋食韓燒都有機會會見到嘅，就係我咬咗，仲生喎，跟住你唔介意個，我就擺翻落去啦。 即係人哋都未話我介意，佢就已經擺咗。係 啊，擺翻落去啦，已經咁就個個食埋你啲口水味啦。 會唔會啲人話誒滾翻，咁啲菌全部殺曬㗎啦，冇事㗎啦，冇事㗎啦，因為喺嗰度碌碌碌碌滾啊嘛，咁會唔會咁樣？因為咁樣個心態，所以佢覺得直咬咗擺翻入去都唔緊要啦。嗰只 係啦，擺落去嘅人嘅心態就係咁樣啦。但係食即係身邊嘅朋友咧，就唔係咁樣諗啦。即係真係食嘅時候就問一下朋友介唔介意啦。如果你真係好想再錄翻嘅話，或者我諗洗一洗之後再錄有冇用咧，都冇乜幫助係咪？ 唔好啦， 係啦。 但係嗰一個 friend 分鐘如果咁樣咧，下次咧人哋打邊爐咧唔會約佢噶啦。 哦，係啊，係啊，咁就會冇朋友同你打邊爐啦。所以呢樣嘢咧，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就都健康上面啦，都會提議就係如果真係要打邊爐嘅話咧，就譬如啲湯咧，我哋都會建議係先，如果你真係想飲嗰啖湯咧，就錄所有嘢之前咧就飲咗佢先，即係滾咗之後先試咗個湯，之後先至錄好多嘢，因為其實加曬咁多肉啊，滾埋一齊係好好味、好濃湯嘅，但係其實咧對健康嚟講都唔係咁好嘅。是啦， 但是呢如果是啲錄啲嘢嘅時候呢，有冇話應該錄乜嘢先？即係我應該係錄海鮮先啦，定係我應該係錄菜先啦，定係應該錄肉先啦？因為如果係你問我呢，我自己會做啦，我係會海鮮先啦，然後呢我先肉啦。丸啊，丸我覺得我自己實在講真，我鍾意係海鮮同埋肉嘅。如果係丸嗰啲係唔飽，我先再錄丸嘅。咁然後呢最後呢我就會錄菜啦。我是这样的，是啱定是错的。 其实有没有说啱定错的，不过呢我又觉得 建议是怎样。 是之前呢也都有一些专家呢就说都建议将菜吃了先啦。是啦，咁即比较健康啲啦。我哋亦都将啲菜呢垫咗底线，即你食咗之后又饱啲啦。咁你食其他嘢嘅话呢，就譬如肉啊，你又唔会食超过咗你自己身体可以负荷到嘅嘢啦。咁我觉得你好好喎，将丸呢摆到最后。因为好多人呢就係惯咗食丸先。咁就食到一嚟啦，即丸我哋希望都係少食啦，因为都係后制品啦，即有加工过㗎啦。 饱嘅我觉得 係。另外呢就係好饱。尤其是出去任食嗰啲呢，即有啲朋友可能好肚餓，即刻食咗十粒丸，食完之後已經食唔到其他嘢啦。 係， 係啦，咁啊，即都提議翻大家可以，健康啲嘅話，可以食少啲加工類嘅製品，咁就食多啲原食物啦，譬如頭先講嘅肉都係嘅，咁啊有海鮮啦，即除咗肉之外，啲比較肥啲嘅肉可以食少啲之外，海鮮亦都好好嘅，即有豐富嘅蛋白質啦，咁另外就是菜啦。 OK。 咁基本上面或者大家如果要留意嘅话，可以加埋用公筷咯，即系自己食嗰对筷子同埋公共嗰对筷子、霎嘢嗰对筷子就分开啦。咁就唔使个个都会食晒你啲口水尾啦。虽然就大家都系好朋友咁，但系都唔好咁亲密啊。 同埋咧，如果真系我去嗰度开始录嘢嘅时候咧，贾斯培，我应唔应该咧帮你录埋咧？当我哋两个打边炉嘅话咧，我譬如话我个程序你头先知啦，海鲜先同埋肉，你咧个程序分钟你系软先嘅。咁但系我录嘅时候应唔应该我录咗我自己，我净系录俾自己就算啦，定系我录埋俾你？咁我呢个海鲜亦都俾你一嚿，我一嚿定点样咧？ 其实冇所谓嘅，我觉得如果开心分享嘅，譬如我食肉一次过夹两嚿，然后夹一嚿俾朋友 ，OK 嘅，但用公筷咯。如果你问我嘅话， 最好话我同你试呢个肉熟唔熟先啦。我唔熟啦，再录翻呢样嘢就 no 啦。 冇错啦，咁啊嚟紧冬天啦，冬差唔多入冬天啦，咁啊亦都开始冻啦，咁啊而家可以计划定几时同朋友打个边炉啦。今日多谢晒 Sasha，thank you，bye 贾斯培， 拜拜。 Dari malam hingga pagi ku coba berkali-kali tak pikirkanmu. Ku coba lagi dan lagi namun semakin ku hindari bayangmu semakin hadir. Ku sadar diri tak mungkin untuk miliki namun kau buatku semakin jatuh hati.Mengapa kau lagi terus hadir dalam hari-hariku? Mengapa ini tidak adil? Karena ku tahu kau tak rasakan yang sama di hati. Kau lagi terus munculSemakin hari hadirmu semakin ku nanti. Semoga kau tersadari